never know, you never know. You never know, you never know. You never know, you never know, girl. Okay. 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埋在没说不达米亚平原。几十个世纪又蹉跎，发现你板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。Yeah. 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埋在没说不达米亚平原。Yeah, yeah.已经风化千年的誓言，我永远留在这轮回里面。Let's go, girl, 这是你听过的歌，但肯定是另外一种感觉。But you never know， 你紧锁你的眉头，怎么猜结果都猜不透。No， it doesn't matter, let me take control. I'll let you know where to go, just enjoy it.I won't make you feel bad. I promise you, you gonna have a good time. 你说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你说你好怀念以前的世界，你说你希望有天可以穿越，那现在就带你回2001年。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Yeah.几十个世纪又蹉跎，发现你板下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。Yeah, 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Yeah, yeah, 那已经风化千年的誓言，会永远留在这轮回里面。 This song is make you my baby, cause I'm trying to make you my only.让我带你去时空旅行，找回那些丢掉的记忆。 Let's go, take me hand, yeah girl, let's go. 哼着爱在西元前古巴比伦，我们走一走，记录那最原始的语言，写下这属于你和我的诗篇。是谁的从前，空在人潮中，你就属于我的那画面。他对的，他许愿，要你在我身边。哦哦哦，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几十个世纪又蹉跎，发现你板下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。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埋在这里面。那已经风化了千年，愿留在这里面。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天使